21:3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12月23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这已经是2021的限量版的男左女右了。 是 啊，我们要收拾收拾行李啊，准备一起到2022年了。所以每个晚上呢，都是有一种围炉啊，大家在细数这一年发生的种种。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啊，大家都知道，每到星期四呢，我们就会这个好像把桌子都啊， 马上 对， 哎， 各位朋友呢都带着自家的好饭好菜就登场了。 对 对，累了一周了哈，我们也是应该用美食来奖励一下自己了。唯有美食和爱是不能辜负的，所以今天晚上3道杠以上的听友呢，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啊，都可以大大方方的上照片啊，大量的照片。 好嘞。 而且讲一个细节哈，今天晚上叶谦哎呀，特别没出息。 是， 他跟我说今天吃撑了。 对， 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你向新听众报一报，你多大岁数了？ 哎呦，我这岁数可真正挡不住那嘴馋的时候。 明年本命年， 哎，48岁了。 对，不是36，是48。 在临近48岁之前的3-4个月的一个周四的晚上，一个47岁的叶谦因为吃酸菜白肉血肠，这东北菜 给拿下了。 嗯，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没吃过吗？ 我是吃过，可是今天遇见好吃的了。 你现在有点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想回东北了吧？就一到冬天， 不用回东北了，我告诉你那馆子在哪儿就行了。 不，那不一样， 真的好吃。 就跟四川人在北京，不管咱觉得多好吃的川菜馆，他都觉得啊，跟我家乡还是不一样。 这个呢，就像是四川老乡在北京呢，给你指了一个名道一样，今天也是一个东北老乡给我指了一个名道，让我买着了。就是说，四川人说，哇，这在我们家乡，我也去这家，就是这种感觉。 哦， 哎，然后今天我是吃着了这家。 行，到时候你也给我， 好，我给你指一下啊， 对，安利一下哈。星期四的晚上，欢迎大家围炉啊，一起来到暖暖的男左女右啊，可以在一起吃一吃、聊一聊的夜晚。确实哈，天气开始越来越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今天呢也是有点领教了哈，天气真的是开始变冷了。在这里呢是气象台2021年12月23号16:20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可不得了。 预计24日的，就是一会儿哈，凌晨2点啊，哎，约好了啊，凌晨2点至20点，就是从明天的凌晨2点到晚上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东北风，阵风6-7级。 哎呦， 请注意防范。 这就是明天早上大家得注意一下，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清冷的早上。 今天早晨也很冷哈，一定要把这个秋裤安排上了。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很温暖的一首歌哈，因为到了年底啊，我觉得感性的人其实都是有一种由衷的想说一声谢谢的那种，希望通过音乐也好，希望通过美食也好，就是想感谢这一年中带给自己无尽的快乐的人。所以我要带来第一首歌呢，也是一首韩语歌曲哈，和爱有关。 若时光倒转，回忆也会随之消散吗？从未说过的话会脱口而出吗？让你痛苦，让你以泪洗面的愧疚的心，而变成这样。但是我无法活在没有你的世界。哎呀，这首歌真的，我又想给它好好的翻译一下了。确实情之意切哈，尤其是高亢的嗓音说我爱你，谢谢你，请将我温暖的拥入怀中，因为这份爱我才可以存活。爱情或许就是这样，无论说过什么话，都感觉到内心好香，无法被填满。是因为我的贪心，就算再次考虑过后，那颗心也不会轻易的消失。深情不？ 能听出里面有很多次都说到撒浪嘿撒浪嘿撒浪嘿勾起羞死你的撒浪嘿勾起不是那个啊，就是能看出爱意来。 对，有一种想吃点这个烤肉哈部队锅的感觉了。 对， 哎，在这个冬天哈，我其实不是一年四季都特别喜欢听这个韩语歌，但是真的一到冬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时候韩语歌曲能够把你的那种感情真的释放出来， 它配着雪花感觉， 哎， 它配着真的有雪花感， 就是那种画面啊，还有那种韩剧里的东西啊，哎，总会在这种时刻里一下子就有了特别强烈的画面感了。当然如果在你的世界当中，其实不用想那么遥远哈，就看眼前的，把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啊，不管天气多么的寒冷，你都是穿得暖暖的，吃得暖暖的，同时身边也有很多可以暖到你的人，你就是一个超级幸福的人啊。哎，甜甜的甜甜，这位从马德里回来的朋友啊，他终于是已经解除了隔离，回到了家里。他说今天吃了老爸的爱心栗子，可惜我没有遗传到老爸的巧手，是爸爸给他亲手剥的栗子。 哎呦，真幸福，爸爸还能给你剥栗子吃呢。 你不给你女儿剥栗子吗？ 我尽量做到这么好的一个爸爸吧，我还真是这点做得不好，这点都是他们妈妈给他们干这个事情。我从来不是说能静下来给孩子就是细微到这样的一个父亲，我应该做到这样。 好的，谢谢叶谦哈，给我们的47%的男听友啊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哈，啊，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啊，不是说那种笼统的啊，我在外面我这个为家里啊这个赚钱啊，我就不需要管那些很感性的东西啊，很细腻的东西了。其实父亲的爱也应该是和孩子们是有互动的， 对 吧？ 对， 我一个没有孩子的人， 哎，你就更 我尚且能感受得到，啊， 对对对对对， 尤其是我觉得有女儿的爸爸， 是 孩子他在这个世界上对男人的第一认知，他觉得一个好的男人就是像爸爸那个样子， 对，应该有耐心，然后还有特别好的这种态度，然后特别温暖，暖男，这应该给他养成这样的印象，要不然他会觉得男士都是粗糙粗线条的，然后粗鲁的，或者是不管不顾的，这样不好。Sister of nights, when the hunger descends, and your body's a fire, an inferno that never ends, an eternal flame that burns in desire's name.Sister of night, when the longing returns, giving voice to the flame, calling you through flesh that burns, breaking down your will to move in for the kill.Sister, come for me, embrace me. show me. Hey sister, I feel it too. Sweet sister, just feel me. I'm trembling, you heal me. Hey sister, 为了你那个52%、53%呀、啊， 不是你能记住不？你那是47%，我这是53%女听众。 那不一定，今天就是53%，可能52%，我这48%了呢。 不不不，我们这个调查呢，是从在聊天室当中哈、啊，目前已经在粉丝榜从1-6的所有成员当中，男性听友和女性听友的这个数字的配比 一成不变了。 不会有变化的。但是变化的幅度可能要再过几个月啊、 哎， 这个指数它不会说在短时间内就有变化。 我今天高兴早了， 你努力吧、 嗯， 我在这边等你啊。 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啊，叫做《Sister of Night》，姐妹们的夜晚，哎、来自 Depeche Mode。 没有，其实我并不否定哈，我们那些也长情啊，也对节目贡献非常大的男听友啊，因为我更希望。其实男性朋友们啊，在你们的世界当中，柔软这一块呢，有是有，但是不必像女性听友那么多。 嗯， 就我觉得听众女性多是很正常的。 哦， 男性听友多其实才是不可多得的。 好， 对，从来不是说女主播就一定会有很多男听友啊，就跟那个短视频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从声音能够直接的吸引那些耳朵，男性听友的耳朵，然后从而一直一直的跟他有很深的粘合度，这点做到我觉得是爱情啊，单纯的就是这种感情是难以听个十年二十年的。此处尴尬，不是你跟收音机啊也谈了一场加引号的恋爱， 嗯， 你才会每天每天才这样， 对 吗？ 对， 因为你的生活中一旦有了其他事情之后，它就不再是你绝对必须一定要每天都会去触碰到。你可帮我圆一圆，我好像已经得罪了很多男听友。 反正我也把这首 Sister of Night 也送出去了，我也看来是得罪他们了哈。 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弄一 Brother of Night 也好点是吧？ 我特希望男听友们都有了自己生活的另一半啊，你们全家一起来听节目，或者说在路上啊，在车里面一起听，慢慢的哈，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你是有一个变化的啊，不是说和五年前一样的听节目。你是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些微妙的东西， 对，这样好， 对，这才是我们希望一档老节目所能给予你的最重要的东西，你变得越来越好了。 努力为你改变，却 福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荣耀焕新，购向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亮相，12月24日到1月3日，大部分品牌折扣后满300减60，美妆国际精品惊喜满赠，更多亮相优惠等您来发现，快来解锁您的逛街新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21点31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3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工作男也前也在这里。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时段尾声啊，听那首翻唱版本的《可惜不是你》，太入迷了， 是是， 以至于都忘了到了一个转身的时候，也没有预告第20段呢将会是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哎呦， 但我相信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清楚的知晓该发生什么了。不过你不要着急，叶谦， 我还有那个一个让人预热的待遇呢，是吧？ 对，今天晚上依然会有、 哎、有预热待遇， 大牌预热。 好， 而且年纪啊跟你也差不多、 嗯、 啊，这个 这大岁数预热， 1975年的， 哎呦，比我小一岁。 哎嘿，阿信，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熟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由五月天的阿信又再一次为我们带来，而且他那种少年感极强的抒情摇滚啊，也在这首歌当中，尤其在他的那个高音部分哈，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 这阿信这嗓子终于了得了， 哎嘿，尤其是他的那个往上扬的那部分的时候，其实你忍不住要跟他合唱。 嗯，是。 怎么样，为你热身的好吗？ 那太好了。 好，七五年唱完，七三年上。 嗯。 是七四还是七三年？ 七四，七四。 哦，七四。 我感谢你啊，还给我小说了一岁，好吧。 啊，天哪！ 这一周啊，都是深情啊，或者激昂啊。今天呢，哎，我的偶像，除了麦杰，还有 Beatles， 他们有很欢快的歌曲。 There's more heather berry in the marketplace.Molly is a singer in a band. Desmo said to Molly, girl, I like your face. And Molly said this as she take it by the hand.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rah, la, la, how the life goes on.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rah, la, la, how the life goes on.Desmond take a Julie to the Judas Dome. Buy a trendy Gary golden ring. Take it back to Molly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as he give it to her, she begins to sing.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ruh. 啦啦好的啦忧伤 Oh bloody, oh blada, 啦忧伤 Bra, 啦啦好的啦忧伤 In the cup of air, they have you a home, sweet homeWith a cup of kids running in the yard of Desmond and Molly Joe. Happy ever after in the marketplace. Desmond led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 Molly stayed at home and does his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a singing with the band. Oh bloody, oh blada, like ocean brown.啦啦好的 life goes on Oh bloody, oh blada, life goes on Bruh, 啦啦好的 life goes on If you want some fun Say to bloody blada 唱得好快乐哎，同时你知道刚刚你唱的时候我脑海中啊就是 摇头晃脑的 Beatles 们、 哎、一个开心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叶谦真不容易啊，就是他一周要唱四天，就好像你们家顿顿晚餐都要吃大鱼大肉一样。嗯，就是 还是 人家 四种不同的风格， 对，其他人家可能就是一个青州小菜呀、啊嗯，或者是炒一个什么土豆丝儿 啊, 啊， 什么白菜丝儿啊。可我们家呢，天天晚上 得换着样啊， 不是排骨就是牛肉、 这个、 啊，再不就是鱼肉， 其实也就是这些了、啊、 真的不容易。 以后能我能我以后我还。翻唱回来我得把这歌再唱一下 我在想啊要不要我们2022年就让叶谦哎每两天唱一次 也行也行 真的太累了 哎呀我总算松口气Oh bloody Oh bloody Like you said 对我刚才听的时候就强烈的感觉太不容易了我们得安排点其他的项目哈来缓解一下这个48岁的老嘉宾呢这天天都这么唱 谢谢谢谢 Like a dog in a bowl out of fun 好的，叶谦唱得好，这首歌也好。 对，用一首欢快的来自 Sister 就是剪刀小姐妹们，他们的这首歌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 Take Your Mama Out， 带你妈妈出去玩一整夜。 妈妈的体力可以吗？ Do it, take your mama out for night. 哎，不过马上就要元旦了哈，大家也有假期和时间去陪伴家人朋友了啊。如果能够这个回家的朋友哈，就是好好的陪陪爸爸妈妈。用户5482NM 啊，我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啊，他现在已经是两道杠了，还没有头像。 嘿， 他今天晚上很激动的留言，唱得好， 啊、 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刚才韩丽还跟你们商量减半的问题。 是啊，你想我们这个真的纯啊，就是完全是由内而外的为听友哈、没有任何的其他。 当然，以后呢，这个 旁边连个盆都没有啊，就这么唱。 对，以后如果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当晚没有歌的话呢，大家说一定要唱的话，那我也可以抄起来先唱一首原来已经唱过 的。不要拦着我，我想唱。 过去的时光缓慢而悠扬，日子温柔却很坚硬，并非我们不珍惜，怎么就变了呢？寻常是易碎的，从前孩子会怕天黑呀，后来大人会怕天亮啊，生活丰富石头滚落的山坡，攒了很多勇气看日升月落，一句再见心就多一个洞，离开的人在胸口睡一觉了，我和你在途中一定见过，在黑夜的海上，在起雨落，在命运扣住咽喉，对爱的人喊着别走，我和你在远方一定见过，在背对着家乡，牵手落空，别痊愈我的伤口，我必须解他活着。 在黑夜的海上，在起雨落。 谈就是活着，我们拥抱此刻，为所有失去的。 是为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所演唱的宣传推广曲，来自西林娜依高带来的这一首《为我们失去的》。 嗯，又是一个非常能唱的， 真的 一个小姑娘， 声音穿透力特别强，而且她的这种穿透力是有一种很质朴的，就是那种原始感， 嗯， 对吧？没有任何的那种修饰啊，没有任何的那种后来变成的技巧式的东西啊， 没有炫技， 对、嗯，但是就是高音也唱得让人心里面暖暖的啊， 对， 就是为这个独立的声音，为这个很有思想的声音，但是他又很有感觉， 他很有感觉，就是很有感觉， 对对，是让我们对这部电影啊都更加期待了。我呢前段时间一直号召大家呢有时间就是周末的时光里哈要走进电影院。其实在这个疫情的这两年当中，其实电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能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真的也是对电影人的一种支持， 对 对吧？ 对 对，电影院的一种支持，这个前提是在做好了这个防范的前提之下哈， 对， 走进影院。 你看星爷他拍了很多后来的，比如说从那个功夫啊，从那个这个美人鱼啊，后来到美人鱼这些啊，嗯、什么大圣系列，这种后来我们就都是愿意去买一张票，甚至带着朋友带着家人买几张票进去捧星爷一场。为什么、嗯？因为他是从小我们就看他录像带长大， 真的， 你怎么你也。就是要回报人家一些，因为你小时候你也知道，你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就在人家就看了一盘录像带，看他乐得一塌糊涂，然后去什么录像厅就看了一摊，但是人家其实没收到版税的那个，你并没有支持到真正人家的真金白银，没有支持到人家这个电影事业。 对，而且现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哈，也有特别多的好的作品啊，以及演员的表演功力啊，还有那种感觉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有时候想周末的时光里和家人朋友一块儿去看电影，或者是带着孩子啊，就感受一下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氛围，其实是周末时光里，尤其在冬天啊，我觉得冬天嘛，毕竟在户外做的事情比较少了， 是， 对吧？其实看电影呢， 尤其是这两天冷成这个样子， 你看电影你得吃点东西吧，对吧？ 啊， 你不管是电影之前 开始吃了，我撑着。 电影后面啊，你总得安排点吃的吧？ 好， 所以我有时候每个周末就是跟自己讲，我平常可以啊，在饮食上六分饱啊，五分饱，但是到了周末时光里，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一点了啊，来个 Happy Day 啊，咱们吃点这个平常家里不太会做的东西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觉得自己挺满足的吧。 不太会做，你还敢做，你就是照着菜谱做，还其实乐趣满满，哪怕做砸了，你也觉得太有意思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是吧，这个也像就是上电影院看电影一样，比如说烤肉，家里面呢其实也有啊，现在各种这样的烤具啊， 厨具 都有。 嗯。 但是你总觉得好像在烤肉店吃的烤肉。那个氛围啊，还有那个状态是不同的， 肉腌的也透， 哎， 火力也比你家旺，可不是那氛围。 哎、你哪怕是买回来在家里啊，把那肉买回来在家里做，也不是那个劲儿了哈。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在特定的时间里发生了特定的事情。也像是有些朋友说，为什么在电台里听到的歌曲，好像比我的自己的播放器中播放要好听呢？ 嗯，对， 哎，也是这个道理。 经过麦，经过电波。你就感觉就是美化了，就是不一样。 还有就是一个场景感，一个氛围感，就是你不知道这个 DJ 什么时候就说话了啊， 嗯， 也不知道下一首歌他要放什么， 有道理， 或者他哪句话说错了，这都是生活的小意外啊。 And no sunshine， 哎，你这像武侠片的感觉啊。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出名的、很老的歌曲，叫做 And no sunshine。 Sunshine， 这是来自 Jazzmo 的翻唱。雪孩子，你说这首歌张惠妹也翻唱，收录在她的《歌声魅影》专辑中，是有这首歌吗？还是你在说刚才韩立放的那首歌是一首新歌？我想 昨天发行的新歌 啊。那我想应该你说的是这首英文歌曲《Ain't No Sunshine》。那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唱这歌需要很，当然了，张惠妹是老唱将了，是老戏骨了，所以人家根本不会在乎的，人家会唱得很好。Ain't No Sunshine。 好的，晚上9:58，我们要转个身了，稍后在第三十段当中，叶倩又要讲冷笑话，那太不容易了， 任务很繁重。 哎呀，为了男左女右这个快15年的老节目哈。我们的老嘉宾们也真的是倾其所有、啊、 没事，这都习惯了。 然后我再唱一首啊，我们第30段见。 冬夜无所求，春来冬去，只为变一个暖暖的理由，好让你我能相逢，好让笙歌都沉默，所有繁华笑容都只是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点01分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3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是你10多年前听过的老节目，它还在，还在，明年还在，还在。 是， 而且我们的播出时间也没有改变哈，明年依然是周1到周5的晚上9点到11点，甚至哈大家喜欢的冷文章和冷笑话，也就是在第30段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并带到2022年。 对。 这很像是搬家哈，家里面可能有些东西呢就不要了啊，对吧？要换新的了。 有， 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传家宝啊，走哪儿带哪儿啊。就像我们这个暖文章和冷笑话，也许有一天叶谦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体能再弹吉他了。 是， 但是他还是 我先没体能的是讲笑话。 你到底是可以气哪个？你告诉我2选1，你能气哪个？ 听领导安排。 哎呦天哪！ 听您安排。 看来是都能够安排上哈，因为明年就48了。你说下一个年纪哈，60岁的时候就是下一个本命年， 是 就是再过12年，我差不多也快退休了。咱也不可能把这个男左女右做那么长时间，对吧？ 是啊。 所以可能真的这个48到你的可能55吧，我觉得应该是你要珍惜的时光。 是一个，反正你55以后你 就该退休。 对， 男人干到60岁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往上，这就是说勇攀包高峰的这种感觉，可能是不太会好的。 哎呀，说一个伤感的话题哈，其实真的我们。因为我这两天也在给我们同事写就是退休的感言嘛，我就想天哪，就是怎么一瞬间他就要退休了呢？ 是啊，已经到岁数了， 是吗？ 是 55岁了，那我其实也快了啊。 对呀，你不但是你要保持快乐，不要快了，老在脑子里想着我快了快了，那不行哈。 嗯，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每个阶段对我们每个阶段你会喜欢的事情哈。那这个阶段我们就特别喜欢在这个时间点里和大家分享。 是啊， 我们觉得美好的一切。 对， 该你了。 你说，就算我是双鱼，你也老说我是双鱼中的另类，不够浪漫。到这岁数了，已经不惑了。什么，或者是你干脆就说推给我们整个的男士群体，男左们不够浪漫，说话都太理性。我跟你说，我也见着过比男士还不浪漫的女士，韩美。 我没有。 她姐。今天呀，小叶来香，也就是咱小侄儿，他儿子，哎，在那儿啊， 看着那个一个鱼，看着鱼缸里一对鱼，然后呢是哎，忽然想起的这小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就忽然想起一段特美的诗，那妈妈妈妈，我想起一段特美妙的诗，鱼和鱼儿深情地在水中对望着，但是他们就是不说话，这是为什么呢妈妈？然后这个韩美呢，你觉得一个女士在这么深情的诗，她怎么给儿子解释？韩美说，儿子来来来，先喝杯水，来过来，来来，你喝喝，哎，往里喝，哎哎，喝满，哎，对对，弄鼓，哎，嘴鼓起来，对，哎，明白了吧？啊，嘴里有水能说话吗？ 小夜来香啊，孩子也是真对得起他啊，就跟他妈说， 你说一边说啊一边推地啊，什么叫能说啊，一嘴的水啊，吐了人一地。该你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篇文章是来自张文宏医生写给同学们的一封信，这封信的题目叫流水争先，靠的是绵绵不绝。年轻人，看到你们的来信觉得很温暖，仿佛看到年轻时代的自己。今年的一年过得特别快，转眼间抗疫已经两年。这两年里，中国疫情控制得很好，但全球仍然没有远离大流行的影响，正常的生活一再被打断，不确定性成为一个高频话题。在这种大流行的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变得更微不足道。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本来对未来有无穷的憧憬与计划，但变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挫败计划好的人生，使人怀疑按原有计划是否可以走到期望的目的地。面临新的人生选择，也会怀疑到底应该坚持还是放弃。有人把人群分为前浪和后浪，其实无论生在哪个年代，年轻人生活的主色调就是焦虑与希望并存。年轻人，无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注定是要与时代共成长的。但生活的特点就是变迁与跳跃，充满突如其来的变化，命运的变换。这种变化与不确定性，有人喜欢，有人惧怕。每当我们走过一个年代，回头看，会发现走过的路，都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的过程。从本科毕业算起，我已经行医28年了，从事感染病专业的临床与研究，也已经25年有余。28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变成老头。突然回想这么多年，今年岁末，突然回想起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生活打拼，貌似只是像平常那样看病查房过日子，但点点滴滴的细节，也好像构成了一种值得一过的生活。回首自己年轻时代，我也一直挣扎在不安与焦虑中。我大学毕业，那时候学历更重要，为了有更好的发展，放弃了分配的上海户口名额，转而去读硕士。我硕士毕业，突然户口变得重要了。为了能在上海生活得更好，可以养家养孩子，又放弃了读博士的机会，再次去找当时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我此后的导师翁新华教授，希望分配进入感染科。当时感染科不怎么吃香，整个学科进入发展的低谷，很多人辞职去外企工作了，使我有机会争取到华山医院这样上海一流医院每年为数不多的临床岗位。一个外地青年落地陌生的城市，生存是第一位的，曾经的理想反而暂时被忘记。那时候几乎每一步都面临选择，从没有两全其美，也不知道什么选择是对的。就在23年前，我还想过放弃，当时因为感染科的工资极低，几乎没有办法在上海生活。 我曾经向翁新华教授辞职，老师说尊重我的想法，但让我再犹豫一下。就是那么一犹豫，不忍放弃追求了多年做医生的愿望，让我又坚持了下来。生活可能就是这样，看似平淡，但会一点点的向前挪。我在2001年去香港大学微生物系进修，这个团队后来在2003年分离出了非典病毒 SARS 冠状病毒，前些日子又率先分离出奥密克戎新冠病变异株。非典后，为了让临床研究和科研能够更快地与国际对接，我花了1-2年去国外学习工作，回来后还是继续做医生，每天在看门诊、查房、做研究的日常中度过，中间还曾下乡治疗贫困地区的耐多药结核患者。直到这次新冠爆发，我开始和团队每日对付新冠病毒。现在回想，这些经历都帮助了我。转眼快30年，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化，只有在今天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看起来，这种坚持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当时认为很普通的选择，最后突然都串起来，一个个不确定性组成了确定性的结果。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挑战与命运，我们这一代曾经以为自己打拼最辛苦，现在看是赶上了快速发展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则不同，国家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对年轻人来说，时代给予的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同时身处时代之中，我们都是普通人，即便出身贫寒，来自边缘小城或农村，如果足够坚强又有毅力，在时代潮水中都有机会做一个弄潮儿。还有些小伙伴即使不怎么坚强，但也不脆弱，能经受打击默默成长，那大概率也可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些小伙伴可能觉得自己很普通，我想我们要有信心，一个好的时代会让每个普通人享受自己的普通，让每个奋斗者享受自己奋斗得来的收获。时代的潮水总是跨过一个又一个山头，个人命运也是如此，流水要争先，靠的是绵绵不绝。我们即使普通，但只要不下场，都会随着时代潮水不断向前。在岁末看待明年和未来的很多年，我们可以相信，在每一个看似普通的选择面前保持不放弃，我们终究也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一部分。在每一个看似普通的选择面前，请保持不放弃，请相信我们终究也能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一部分。和所有的男左女右共勉，希望全新的一年你要继续坚持，不要放弃，加油吧。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 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 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好的，谢谢张文宏大夫啊，医生给我们写的这封信啊，我觉得读上去真的很朴实，同时也非常的有指导性啊，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们。哎，你怎么话筒没有声音吗？ 然后《南征北战》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他们这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这种感觉啊，还真是 骄傲的少年， 是是是，嗯，一直是这种。几个人几个歌几个配的那个声音啊，各有特色，但是真是配得很好。就是你看比如说西城男孩啊之类的，这样他们为什么就很成功，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嗓音很融合，配在一起很有特色就好。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就不像是离大家很远，很有这种接地气啊，和我们周遭的生活是那么息息相关，就好像是你们班那几个特别爱唱歌的人、啊、 对 对，告诉你奔跑吧啊，全新的一年，我们为什么说辞旧迎新，就是人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那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个机会叫做明天，天一亮又是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每一天就像你撕开的日历一样，其实又有全新的一天，然后接下来呢是全新的一年啊、嗯、接下来一个全新的本命年、哎、啊，对于叶谦来说， 对对对，马上就 一个新的12年啊，在奔赴60岁之前的48岁的这个起点， 对、 啊，一切都是欣欣然的。 48岁，再加12岁，60岁， 对、啊， 又是一个本命年。 72、84， 好算好算，哎，下一个 96， 这个本命年到了以后，下一个本命年好算啊，哎，等着60的时候是本命年，嗯。 好，听完这首歌，我们到今天的第40段。 You can take these hands if they're not touching you, and these lips of mine would rather turn to stone than kiss another now that you are gone. Sweetheart, I'm so sweetheart,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了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会有我守护你，看见尽头的背后那片天空。 想放这一首张惠妹的《身后》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对， 就是、 这两个 啊，你先来说。 其实真能唱，他好听，好听在哪儿呢？就是他们的中气十足， 嗯， 衔接气口自然流畅，而且底蕴就是从他的中气，他有这个资本嘛。就有很多，你比如说业余选手，或者是就是准专业选手，他唱着唱着。 他那倒气儿， 对，他一口气可能他用不了那么长，哦、但是 Adele 是一个，然后、啊、咱们这儿的阿妹 乐坛， 对，是一个。 我非常喜欢孙燕姿，但是我不得不说，在这种作品当中，其实阿妹的这种感染力啊，以及在声音的这种往上攀登的时候， 她、的丹田气啊，可以支撑她，可以支持她，让她给你飙，就是说她随意给你唱出一个很饱满的句式来。就有很多歌手虽然声音很美，但是为什么他最后气息不饱满了，就是他确实有天生的优势啊、阿妹啊还有 Adele 就是有天生的中气饱满，丹田之气可以用得很十足。 如果说把就是每一位歌手所演绎的作品啊做像我们住的房子这样的类比的话，就是有的朋友的歌曲啊他可能就是一个小单间啊，对吧， 对， 有的大平层，那像 Adele 和 阿妹 就真的是大别墅， 是， 对吧， 对， 他就是， 而且他 涵盖面太广， 对，而且他 独栋的， 他装修得起， 对， 他自己，他居然能把他 游泳池， 对，他居然能把这么豪的一个宅他还能 装得更豪，哎，他有那个资本， 绝了，而且还是那种山顶的别墅啊， 真不错， 又可以俯瞰大海， 这就是老天 阳光极其丰沛啊， 对，赏你饭吃，就是给你这个天赋，真的一点没办法。 这首歌其实它蕴含的背后的故事是有一点悲凉的哈，但是我觉得在林俊杰的这种作曲当中，其实能够把林俊杰的这种曲风演绎得很到位的女歌手，我觉得阿妹是最好的。 是， 就林俊杰的东西，阿妹唱的话，你就会哎立刻去想是不是林俊杰写的，还真的是 啊。 对，这首歌就是来自林俊杰作曲，阿妹呢在她的上一张专辑当中啊带给我们的非常惊艳的作品。 嗯，好了，这是来自 Beck，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The Golden Age， 金色年华。 突然想，像我们这样，那我就这种茅草屋是吗？ 不是，你这个 塑料布搭的小棚。 今天这个话题你可以不参与， 我就是风雨飘摇， 为什么要参与呢？ 根本不配有自己的房子。 Sun don't shine, even 从脚尖轻轻往上爬，都听着我们不说的话，昨天盖好的大厦，笑着看我们瓦解，围着茶窗帘让声音渐渐透进来，绝不让谁目击这场意外，要是不忍心欺骗，想要静静的离开，门打不开，是谁给感觉起了名字，让我们自以为有共识，这会不会是成天大的误会，别让我看清我们之间，越靠近越容易发觉， 这是我特别欣赏的创作人岑宁儿啊，创作型歌手岑宁儿写给孙燕姿的歌， 嗯， 就是作词作曲都是岑宁儿，然后由燕姿来演唱的，那题目就叫错觉。 是，所以在一把单把乐器下的这个人声啊，他要占的饱满程度，他要 太难唱了。 对，他其实 就是不容 很考很考验。我并不是说 就容易唱干， 对，并不是说乐队就不好，但是乐队呢，如果你只要乐队不出错，乐队很精彩的话，乐队的精彩表演，然后你驾驭得住的话，是会就是你们两个会互相加分的，就是一下就可以，他可以给你加很多分，然后他也可以给你褶住很多羞，你也可以在现场也会玩得很高兴，但是。就怕这种，就是如果你唱功不是很好，就是那个吉他手也是，他弹的不是很干净，很巧妙，那两方面收录都不理想的话，这种歌曲是 双方面都驾驭不了，是双趋利弊的这个事情了。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在做菜里面啊，就是最简单的烹饪啊，它其实往往最需要我们啊这个技巧、技术哈。时间到了22:56了，哎呀，星期四的晚上过得好快呀。 对， 叶谦本周唱了四首歌，讲了四个冷笑话，很辛苦啊。 没有，没有。 谢谢你啊，我们也真的要体谅一下明年就48岁的他啊。 哎，还好， 可能以后就逢双数再唱、啊、 嗯嗯， 单数讲冷笑话， 感觉一下感觉一下，毕竟我不是歌篓子嘛。 别，明年会有小男左、啊、 对对，还有小男左给你们唱另外的歌曲呢。 对，叶谦也许就会伴奏、啊、 是是是，而且他、哎、他能唱中文歌。哎， 但是我们需要在很多这个环节上再确定一下哈、 嗯、 这样呢才能更有规范性的去演唱其他歌手的作品，你懂我的意思， 明白 吧？ 明白。 好的、嗯、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在聊天室里啊，为了男左女右的 KPI 一直在努力的朋友。明天晚上呢将是我自己一个人带来的 NZNY， 那默默呢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到来啊。如果喜欢安静版 NZNY 的朋友呢，明天可以来我们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的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2月31号没有男左女右 啊， 将会有全台一起的一个活动哈，大声喊新年好哇！所以我们明天晚上呢，也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的相处了。 是， 好吧，就到这里了， 晚安 哦！也欢迎你收听下面的 午夜情歌。 And if life belongs only to the strong.What will you lend on an old golden rule? As sure as I believe, there's a heaven above.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怒，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技术。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 广电媒体 北京，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